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七集。过了几日，万岁赐礼陈府，其中一份指明只给陈泽明一人独自赏玩，其他人等不得观看。陈泽明心中好生奇怪，谢过恩，接过那小盒，拿回自己房中，打开一看，如遭雷击，险些昏厥。那盒中俨然是一只小小的桃木猴子，与自己此刻荷包中珍藏的那一只一模一样。过了几日，皇帝便召见了陈泽明。陈泽明赶到御花园，见茵茵也在场，心中不由一凛。皇帝只说让他们兄妹见个面，以解贵人娘娘思亲之苦。陈泽明听得心惊肉跳，不知道皇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茵茵在宫中过得很好，并无一亲之念，怎敢劳陛下如此牵挂？ 皇帝摆手不语。此处阳光灿烂，更显少年天子英气勃发。仔细看他，五官也算不得特别出色，眼角眉梢微带冷漠，看起来总是不动声色的表情，话语也不多，但偶然一抬眼，黑色双眸中所带的审视目光便让人无端的心头一惊。多年以来位居人上的生活已经让他举手投足间都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让人不敢亲近。陈泽明不敢久视，低头谢恩。两人当着皇帝的面哪里敢乱说话，只寒暄了几句。茵茵知道母亲回了老家，心中伤感，反身回了座位。 这便说完了？ 是。 那你便退下吧。 茵茵转头看了陈泽明一眼，匆匆退走。陈泽明想起那木猴，心中惴惴难安，正在心绪纷乱之际， 下个月朕要出宫祭祀先祖，届时便由爱卿来护卫出行吧。 臣职位低微，恐难担此重任。 不妨，你们都指挥使那里我自有安排。 臣出任都虞后，加之武功平常，只怕…… 你是说朕亲自提拔的将军，其实是个蠢材？若真如此，回去自己把关辞了。普天之下人才济济，无能之辈便该退位让贤。 陈泽明咬牙，难以压制心头的那股少年意气。这一月相安无事，陈泽明渐渐觉得也许是自己想的太多，那木猴大概是警告自己不要擅自入宫，与后宫有所来往之意。很快皇帝一行上路祭祖，带了数十名文官，武将却是越过了侍卫亲军马军、正副都指挥使两人，而以马军都虞后陈泽明为首，带了5000兵马随行护驾。众人都道是陈贵人得宠的缘故，使陈泽明渐渐为君重用。陈泽明心中道，但愿便是如此了，被人称为攀附裙带关系也无妨，千万不要多生枝节。夜间到了驿站休息，那驿站早已是严阵以待，收拾干净了，但毕竟随行人员太多，兵士们便只能搭帐篷或者露宿。待用过餐，皇帝命人过来帐中叫陈泽明，说是要他入内商谈护驾要事。陈泽明见天色已晚，心中大是发怵，却只能硬着头皮过去。皇帝休息的房间是驿站中最大的一间，分了内外两间房，皇帝自然睡在里间。赶去时正遇宫女伺候皇帝在更衣，陈泽明隔着竹帘，两人一问一答，说的不过是夜间防卫的部署。过了片刻，皇帝换了套鹅黄色袍子，宫女将竹帘卷起。陈泽明瞥见内屋床旁还卷着一套被褥，心中奇怪，却也不敢多问。 皇帝顺着他的视线看向那铺盖。 你今夜就不要回帐了，守在此处，朕也睡得安心。就这里吧。 他随手一指，却是床前，说着也不待陈泽明答话，已有宫女将那被褥打开平铺起来。陈泽明呼吸骤然停止，惊慌中看了皇帝一眼，皇帝正低头看那宫女动作，面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陈泽明心中砰砰乱跳，那声响竟然震得他头昏眼花，隔了片刻方勉强平复了心情，低头跪谢。房屋里暗了下来，只余下留在屋角的一盏挂灯。陈泽明僵了半晌，跪在原地。小皇帝似乎忘记了屋中还多了一个人，一直不曾宣他起身，而宫女们退走时也没人敢叫他起来。帐内皇帝已经躺下，修长的身影模糊可见。隔了片刻，对方鼻息渐渐平缓沉重，陈泽明这才渐渐平静，不由为方才自己的惊惶苦笑了片刻。他缓缓起身，仔细谨慎地移动，尽量不发出丝毫声响，走到那地铺前，又轻轻单膝跪下，掀起被褥。他不敢卸甲，合衣而眠。不能睡，不能睡，他反复告诫着自己。然而整日的奔波让他有一种巨大的疲惫感，努力支撑着也渐渐无济于事。他枕在自己的手臂上，不知过了多久陷入了混沌之中。他是被某种动静惊醒的，睁开眼的瞬间他僵住了。皇帝的脸离他不过两指的距离，细长的双目在灯下有些奇特的光芒。皇帝正解他向前的皮扣，那皮扣颇紧，拨弄了两次才终于解开。皇帝面上一舒，却在此刻腕上突然一紧。他抬眼，陈泽明的手竟然如铁箍般扣住了他的手。皇帝面不改色，双目却咄咄逼人，冷然看着眼前胆敢冒犯自己的陈泽明。陈泽明心知此举只怕是要送了自己的性命，却到底不堪受辱，反将心一横，倔强地看了回去。皇帝见他居然无动于衷，不禁皱眉，松开那甲衣，缓缓站了起来，边起身边俯视因迟缓而始终低自己一个头的陈泽明。陈泽明心头一惊，身子不由自主被皇帝带起。他自小家教颇严，其实心中对君父威严始终存着敬畏之感，在家中从不违逆父亲，在朝中更不敢叛逆君主。刚刚那一挡已经是他被逼至极限之下的情急之举，此刻对方起身，神色举止间俨然又是那个天天在大殿之上发号施令的君王，激微所至，心中畏惧之感油然而生。到最后皇帝立稳时，他不由松开手，扑通一声跪倒下来。 哼，好大的胆子， 求万岁赐罪臣一死。 死？你说说看，为什么要死？ 罪臣冒犯龙体，死有余辜。 说下去。 只求万岁放过罪臣家人。 又是讨价还价。 不不，罪臣不敢。 不敢？你连弑君都敢，还有什么不敢？ 万岁， 弑君该判什么罪，你的家人能否被赦，不用朕说了吧。 万岁尧舜之君，不会做暴咒之事。 朕刚才差点就把你当女人用了，你 却还有心情拍马屁。 微臣所言均出自肺腑，句句属实。 好，这话在你之前已经有无数个人说过了，你说的不比他们好听多少。既然毫无心意，又何必啰嗦？你下了必死的决心，朕自然不能强人所难。只是将来，将来若再有求朕的时候，却不怎么好说话了。 陈泽明一脸，抬头看去，皇帝似乎意兴阑珊，再不看他，倒头便睡了，更没开口让他起来，这自然是存了惩罚之意。陈泽明不由低首，心知此后自己的日子必然难熬得很，也不知道这位万岁要想些什么样的法子来折磨自己，更不知道会不会连累家中，那一家几十口人便是想逃也逃不了。想到此，不由得头皮发麻，满心的忐忑难安，倒也不觉得累或困了，只是跪在原地直发愣，说不出的百感交集。就这么到了天明。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